浪漫的相信过，委屈怀疑过，我面对自爱被爱情剥夺，人生的辜负过，崩溃一起过，讲到了像电算力学会要成长， 不孤单。